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这段经文我们刚才都读过，我想这是一段会引发我们有很多思考的经文，可能也是一段不容易来解的经文。那但是我想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快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是不是？因为在这里面有两个人他们都分别为耶稣摆上不一样的服饰，但他们中间的那个对比非常的强烈，我想我们读经的时候一下就看出来了。那一位是法利赛人西门他为耶稣摆上的就是请耶稣吃一顿饭，好，那我想应该是相当丰盛的吧，哈，那我想那个场面是相当的这个盛大的那个场面当中，好像呀，耶稣在那边也是很有地位的，可能是坐在首位的位置上面吃一顿饭。然后这个女人呢经文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说，她来用眼泪洗耶稣的脚，然后用头发来擦干哈，然后她用香膏来抹耶稣的脚。那我就不晓得说，如果是给你选的话，你会比较喜欢哪一个服饰哈？呀，我们大概都很喜欢被人家请去吃饭，这个还是 no question 哈，包括我在内。可是你会不会很喜欢有一个人用眼泪来洗你的脚？洗完之后呢，用他的头发来把它擦干，这个绝对是一个很特别的服务啦，对不对？呀，我想这个服务结束了之后，你的脚是会特别的干爽舒适，还是你的脚会更加的黏哒哒的，很不舒服啊？所以我想，我不晓得，就不用做调查了哈。你会喜欢哪一种服饰？但是却从这段经文，你很清楚的看见耶稣喜欢哪一个服饰。耶稣喜欢这个女人的服饰，对不对？而且那个对比是强烈的。耶稣跟这个西门说，我到你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是这个女人她用她的眼泪湿我的脚，用头发来擦干，你没有给我亲嘴，但是这个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你看她一直说你没有，但这个女人你没有，但这个女人。所以主耶稣对她的那个喜好的那个满意的程度，哇，那简直是天壤之别啊。所以我想这段经文就是你读到这段，你就发现到说，我们真的就是读这段经文就是要来思考这个题目，到底什么样的服饰才是耶稣会喜悦的服饰呢？那我想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太重要了。因为说真的，我想绝大部分弟兄姐妹可能应该都有已经有这样子的观念，其实我们一生当中所做的所有事情都应该是在服侍神，对不对？神造我们就是创造我们来荣耀他嘛，所以我们一生的所作所为，一切包括你呼吸哦，包括你讲的每一句话哦，其实都是在荣耀神，都是在服侍神，希望有真正的荣耀啦，对不对？那我们先不提那部分，但是你穷尽你的一生，每时每刻你都在服侍神，但是你服侍了半天，如果有一天我们到主耶稣那边，我们突然间发现到说我们的服侍主耶稣都不喜悦，那你这一生不是全部都白搭了吗？所以到底什么才是耶稣到神他会喜悦的服侍？我想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太重要了。那我们就是要来效法这个女人的服侍咯。但是你这样子一想的时候，你就觉得很麻烦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女人的服侍实在是很奇怪，有没有？我们怎么效法她呢？我不晓得你怎么样看这段经文哈。为什么这个女人她要洗耶稣的脚，她不用水来洗，她要用眼泪来洗？道理到底在哪里呀？眼泪有消毒作用？没有吧？好了，那你要来洗耶稣脚用眼泪洗，那我们也不批评了。你要来洗耶稣的脚，你也预备一条毛巾嘛，是不是？就最后擦擦擦擦，就眼泪给擦干净嘛。你用你的头发来擦，哎，头发擦得掉擦不掉？头发擦不掉的。所以这个女人的服饰是一个很奇怪的服饰，你说她是特别有创意的服饰吗？耶稣就是特别喜欢有创意，管你是哪一种创意都可以，不应该是这样子啊。然后她洗耶稣的脚也是很奇怪，在当时用香膏来抹一个人的头来表达尊重表达敬意，其实是蛮普遍的哦。可是用香膏来抹人家的脚，在那个时候就没有人这么做了。所以这个女人的服饰充满了违背常理的很多的举动。那我们怎么样来了解她的服饰呢？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哈，我个人的理解，我个人觉得，可能对这个女人的服侍一个最合理的解释是，其实这个女人来到耶稣这个地方，其实她来根本就不是要来用眼泪洗耶稣的脚，其实她根本就不是要来洗耶稣的脚的，她只是带着香膏要来抹耶稣的头而已。但是呢，当他来到耶稣那个地方，从一开始他的服侍就是整个搞砸的，就是整个搞砸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进来，他因为当时他们在吃饭嘛，对不对？这个图不是很好哈，这个是后来的人这个说话的。当时人不是坐在椅子上吃饭的，他那个桌子是矮矮的，就这么高而已，所以呢人是坐在地上，然后身体向前倾，靠在桌上这样吃饭，所以脚会怎么样？脚会伸到后面去，所以这个女人进来，她就走到耶稣的后面，就是耶稣的脚跟。那她来是要来抹耶稣的头哦。可是呢，当她走到耶稣的脚边的时候，突然一阵很激动的情绪突然间涌上心头，一种充满着感恩又充满着懊悔的那种心情。因为这里讲到她是个罪人，对不对？是个犯过很多罪的人，可是她的罪耶稣都已经完全赦免了，所以那种感恩夹杂着很深的懊悔一涌上心头的时候，他突然间就哭出来了。所以那个哗啦哗啦的眼泪哇这样子流下来的时候，就全部都滴在耶稣的脚上，把耶稣的脚弄湿了。所以他一看，我怎么把耶稣的脚给弄湿了呢？怎么办？赶快把耶稣的脚擦一擦吧，有没有东西可以擦？没有东西可以擦，也不能用衣服去擦，所以情急的当中，他用自己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可是擦得干，擦不干，擦不干，所以他越擦心越乱，所以他在这整个都已经忙乱，忙成一团，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办法，那个绝对不是理性想出来一个办法。频频的亲耶稣的脚，跟耶稣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这个时候，他再也没有办法站起来用香膏去抹耶稣的头了，因为他跪在那个地方，那种感恩、懊悔，再加上亏欠的感觉，他只能跪在那个地方。他觉得他自己等于是再也没有资格能够站起来去膏耶稣的头了，他只好把他带来的香膏打破，就抹在耶稣的脚上，等于是说他觉得他自己没有资格去抹耶稣的头，他只能有资格来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我觉得这是当时发生的事情，可是如果当时确实是这样子发生的话，那这就是一件更加令人惊讶的事情，这是一个完全搞砸的服事，而耶稣竟然悦纳这个完全搞砸了的一个服事。所以这里面值得我们思想的东西一定是太多了。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的去思想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从经文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来，我们从这女人的服事里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陶足喜悦的服事会有四个很重要的特质。其实在这个完全搞砸了的服事里面，你可以看到四个很宝贵的特质，这四个特质就让主耶稣非常的喜悦他的服事。那第一个特质是什么呢？你看见第一个特质是不只是在外表上面侍奉主，而更是在心里面侍奉主，这是一个陶足喜悦很重要的一个特质。没错，这个女人她在服侍的成效上面这一次真的是砸了锅，而且你可以说这个锅砸得非常的彻底，锅砸得够烂。但是我想你读整段经文之后，你很深的可以感受到这个女人她从头到尾她的心里面洋溢着一种对主的那个炙热的那个爱主的心，有没有？那个爱主的心从心里面掏出来，甚至借着他涌流的那个眼泪，其实就是在跟主倾诉着他心中对主的那一种爱意。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的脚一定是很不舒服的， 但是主耶稣的心是怎么样？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温暖。为什么？弟兄姐妹，主耶稣看得见你心里面的服侍，别人可能看不见，主耶稣清清楚楚看得见你心里面的服侍。主耶稣非常的珍惜，非常的纪念，非常的悦纳你那一颗心里面涌流出来服侍，远超过你外表上对他所摆上的任何一样东西。我们反过来看西门的服侍，西门为耶稣摆上的服侍，我想是一个非常体面的服侍。那么多这个社会上有地位的人都在场啊，让耶稣坐在中间的位置上面。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在这个表现的应该是相当得体、相当不错的这样一个服侍里面，西门他的心跟耶稣的心却非常的疏离，有没有？主耶稣说，我来到这里，你没有给我洗脚，你没有跟我亲嘴，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其实这就是当时那个社会的当中很多其实是蛮重要的小动作，那个小动作就表达出你的心对这个人的你的那种珍惜，那种情感，那种尊重。这是一个他对耶稣的一个新的表达，他全然没有，但他把外面的工作做得非常非常的好。不仅是有一种很疏离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在那里，你有没有发现到，当他们在坐席的时候，他对主耶稣有很深的质疑跟轻视，有没有？他看着这个女人进来啊，他就说，他心里面就想说，这个人若是先知，他应该要知道摸他的这个人是谁，有没有？哦，呀，乃是个罪人，我都很清楚知道这个女人是什么样的人，不晓得耶稣知不知道哈？好，就看他是不是先知啊。呀，所以我就要看看耶稣到底是不是先知啊。所以他对耶稣有一种质疑，有一种轻视，在那边窥探着耶稣。你知道窥探跟亲密是完全两回事的呀。今天你到一个人家去吃饭，你的每一个动作他都在那边看，他在那边看你这个人有没有教养，你这个人有没有文化，你这个人懂不懂礼貌，你这个人有多少学问，他在那边看着你。我那顿饭我不晓得你吃得下吃不下。所以满桌的佳肴我相信是非常好吃，但是主耶稣有没有办法享受？主耶稣没有办法享受。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知道你的心，弟兄姐妹，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在服侍的当中我们需要认识到的。主耶稣他知道你的心，他要你的那一颗心远超过你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很值得在这个时候，我们来检视一下我们自己的侍奉。特别是我们中间一定有很多弟兄姐妹，你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各样的，你的侍奉已经忙到你说头都昏了，一定很多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同工。可是我们有很多在外面的侍奉，我们需要来问说，我们有多少里面的侍奉？我们有多少从心里面涌出来的对耶稣的那种爱，对主的那种信任，在我们的服侍当中，在向主在涌流着里面的侍奉，里面的侍奉。当你服侍的很忙的时候，你的整个思想、你的注意力的焦点是全部都集中在这个工作上面，忙啊，所以都 focus 在这工作上面，早就已经忘记了主了。还是说你的焦点仍然在主的身上？你在服侍的时候，你的焦点是都在你周围的同工的弟兄姐妹的身上，他有没有做到这个他该做的，他凭什么可以说那句话，他是什么样的身份，怎么可以这样做这样子的事情，都在看你周围的同工？还是说你的焦点仍然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期待在服侍的时候把工作做到最好，这是绝对对的，这是绝对应该的。可是绝对不能够忽略心里面的那个服侍，因为在主耶稣的眼中，心里面的那个服侍比我们外在为主耶稣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还要重要，都还要重要。第二个，在这个女人身上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是， 在赦罪的恩典里面服侍，在赦罪的恩典里面服侍。我刚刚说我们服侍不要只在外面服侍，我们要心里面涌出来的那种爱的服侍。但是说真的，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讲，这个挺难的哦，这个挺难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就这个有服侍就服侍嘛，那心中有感觉，有感动就有感动，没感动就没感动嘛。那你要我心里面涌出的爱，那我就是没有那种爱的感觉。很多时候教会里面，是不是教会里面有很多工作要做，真的是请你来做，负责这个，请你来负责那个，我们弟兄姐妹都很愿意啊。可是做就是做，哎，就是没有那种感觉嘛。因为这个女人特别的这个。女人嘛，对不对？情感特别丰富嘛。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就说，哎呀，我们男人就没有这种感觉了。所以我们说请教一个弟兄啊，就是这个今天请你去用香膏来抹耶稣的头好不好？他一定答应的，很愿意服侍的。香膏拿着就走到那里面去啦。哎呀，耶稣坐在这里很好，走过去，香膏打开来倒在耶稣头上抹一抹，完成任务回来了。从头到尾都是什么心平气和、沉着稳健的呀，也心里面一点涟漪都没有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很难，你要这样子心里都涌着爱、涌出的爱，哇，这样子服侍，你告诉我怎么 how to 啊？你告诉我怎么能够？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在讲这个赦罪的恩典哈。其实我刚刚问的这个问题 how to， 耶稣。跟西门所讲的那个比喻，就在第四十一节跟第42节，你发现耶稣正是在回答我刚刚所提的这个问题，正是在回答这个问题。耶稣提到说，两个人都欠债，对不对？那主人就一个开恩免五两银子，一个开恩免了50两银子。耶稣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谁会比较爱那位债主？那答案谁都会回答，一定是那个。多蒙恩免的人，是不是？所以这个对西门来说一点都不难，马上答案就出来了。可是这个答案一出来，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出来了。那个真理就是赦免多，爱就会多。我们刚刚不是正在问说，怎么样才能够有涌出来的爱吗？赦免多，爱就会多。你经历体会神的赦免越多，你的服事里面就会涌流出越多的爱。就会涌流出越多的爱，所以我们在服侍的当中会不会有那种爱的涌流？关键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女人，你看见她深知道自己罪的深重，她就深深的尝到主耶稣赦免了她的罪，那个恩典有多大，那种生命的释放有多大，那种灵里头的那种控诉完全被主把它挪掉了，不，心里面不再有控诉，不再有定罪的那种生命的释放。这个恩典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对主的爱就从他心中涌流出来了，就涌流出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讲说在赦罪的恩典里面侍奉？因为这个赦罪的爱是震撼性的。神赦免我们的罪，那一个爱我们有领受到还是没有领受到？如果我们有领受到的话，那个爱不可能是不痛不痒的，不可能是使我们无动于衷的。所以反过来说，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这个沉着稳健，我们这个心如止水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去领受神赦罪的恩典。我们没有很深去领受，讲得更白一点，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都还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很多时候我们看主耶稣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觉得哎呀，这就是司仪小会嘛，我是啦，我有一点小罪啦，谢谢你啊，医生，谢谢医生，就完了。我们没有感受到我们自己的爱有自己的罪有多深，我们就领受不到那个爱有多大。我们在服侍的里面就是冷冰冰的侍奉，就是冷冰冰侍奉。所以弟兄姐妹，一个很震撼人的亮光，我们侍奉的当中如果没有爱，弟兄姐妹，那是因为你到今天你还觉得自己很好，到今天你还没有很深的认识自己是个罪人，到今天你还没有很深的领受那个赦罪的恩典，来活在神赦罪的恩典的当中，你服侍永远流露不出爱，涌流不出爱。 我们看这个西门法利赛人，其实法利赛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不认识神赦罪的恩典，他们不认识这位神是乐意赦免我们罪的神，更不晓得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把神的赦罪像一个白白的恩典一样的赐给我们。所以终其他们的一生，你发现到这些法利赛人他们都在过怎样的日子，他们都是在这边拘拘腻腻的在遵守律法，借着遵守律法想要赢得神的认可，赢得神的接受，这是一种冷冰冰的人生啊，这是一种冷冰冰的世界，他们活在冷冰冰的世界里面。我付出的多，我遵守这个诫命遵守的多，神说不定会给我多一点的恩典，跟神中间完全是个交易。你活在冷冰冰的世界里面，你的服事怎么可能涌流出爱来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早上也许有一个问题，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很值得来问，我今天是活在律法里面，还是我是活在赦罪的恩典里面？今天是不是其实很多的基督徒仍然是活在律法的规条的当中，仍然是每一天很可怜的想要借着我们好的基督徒行为在那里看能不能让神讨神的喜悦，然后神愿意多赐给我一点恩典，活在那些律法的规条里面。今天早上你跟我们都来到这里敬拜神了，可是今天你来这里敬拜神是因为你的心就是渴望着要来敬拜这位你所爱的神，还是你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是因为哎呀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能不来吗？我不来牧师礼拜二就到我家来了，我不来的话我们小组人就说哎呀这位弟兄他已经冷淡退后了，跟世界妥协了，哎呀这个很多的批评，这个都很难堪的，我还是乖乖来吧。弟兄姐妹，今天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来敬拜也是服事，你来服事也是敬拜，我们是在神的赦罪的恩典里面被爱激励而来到这里，还是我们是在冷冰冰的在履行一些基督徒好像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一些事情？如果我们没有深深的领受这个赦罪的恩典，我们一生的服事都没有爱在里面，都不会有爱在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去思想我们的服事的时候，一定要从那里面去看见到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服事的重点不是只是那个事，服事的重点不是只是在那一个结果，服事的重点在我这个服事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生命。每一天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弟兄姐妹，让我们都是以一个蒙恩的罪人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来到神的面前。基督徒永远不怕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有赦罪的恩典可以领受，所以我们永远不怕承认我是个罪人。这个世界不认识主耶稣的这个世界，因为在那样子的一个世界里面是没有赦罪的恩典的，所有的东西你都要自己来证明你的资格，你自己来赚取你的资格跟权利，你才能够得着的。所以在那个没有赦罪的恩典里面，人就没有办法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没有办法承认自己的所有的黑暗面，人只能活在那冷冰冰的世界里面。可是基督徒不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承认我们是个罪人？为什么承认我们是个罪人不是一个消极负面的思想？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有那个赦罪的恩典，完全的赦罪，没有条件的赦罪，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把我们带到神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越是懂得站在一个蒙恩的罪人这样一个地位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神那个充满恩典的那个爱，那个震撼性的爱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也会从我们生命里面涌流出来。所以这是第二个神会喜悦的服事的特点。我们赶快来进到第三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三个神喜悦的服事，你看见到是一个用单纯的信心来侍奉的恩典。 这跟前面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一个赦罪的恩典本来就是一定要用单纯的信心才可能来接受。在这段经文的最后面第48节，主耶稣跟这个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你的罪赦免了。当然主耶稣不是在当场那个地方才赦免他的罪，主耶稣是之前早就已经赦免了他的罪，就是因为已经赦免了他的罪，所以他才会到这个地方来，要香膏抹耶稣的头。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这句话，是在当场所有的法利赛人面前刻意的宣告这个女人的罪已经赦免了啊，所以引起法利赛人极大的这个震撼，有没有？不能接受。我们先不去谈那个地方，重要的在这样，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主耶稣在这里宣告这个女人的罪赦免了，主耶稣宣告了这个罪就赦免了，就是100%绝对赦免的，没有什么好说的，没有什么好怀疑的，这就是单纯的信心。主耶稣已经赦免了我的罪，你不用再跟我讲别的。我记得我在刚信主没多久，然后我来到美，那个时候我在出信的那个时候来到美国念书，然后在美国念书的第一个学期，我竟然参加了一个异端的教会哈。然后这个异端的教会里面，他们就非常注重这个基督徒一定要遵守全耶稣所有的教训，你才可能得救的。哦，所以那个时候产生我很大的挣扎。他们天天跟我一对一的读经哈，查经，天天就要重新把这个他们觉得很重要的观念要放进到我心里面去。我跟他们变到后来，我说我不跟你们继续查经了。我说耶稣已经拯救了我，就是已经拯救了我。他们可以举出100条、几百条耶稣圣经上的教导，我还没有做到的。可是我必须告诉他，主耶稣已经赦免我的罪了，就是已经赦免我的罪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信心，很单纯的信心。这个女人就是用一个很单纯的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那个赦罪的恩典，所以主耶稣才会跟她说，你的信救了你。那今天在我们的服事的当中，我们就是要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单纯的信心里面，一生都要活在这样一个很单纯的信心里面。特别是我们谈到侍奉，你会发现到说，我们用一个很单纯的信心来侍奉，跟我们用一个很复杂的心来侍奉，那个侍奉的光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在这段经文里面，我想我们来特别注意这女人。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会同意，这个女人的服事其实是一个非常勇敢的服事哦。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到，很勇敢哦。你想想看，她的那种，绝对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对不对？走到什么地方都被人家排挤，被人家嘲笑，哦，被人家玻璃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她竟然敢进入到这一个全场几乎全部都是法利赛人的地方啊！开什么玩笑？到这个地方，用我们平常的话说，就是自找羞辱啊！就是自找羞辱啊！每个法利赛人那种眼神，足够让你待不到2秒钟，你就跑出去了。可是他竟然敢来，竟然敢准备说我要来用香膏抹耶稣的头，他就真的来到了这个地方。哇，这个勇气是不得了的。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勇气，敢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信心嘛，主耶稣已经赦免了我的罪，我一定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我一定要来到他的面前，谁也不能够跟我说我不能来到他的面前来服侍他，来感谢他，来遵从他，就是那么简单。我的罪已经得蒙赦免了，就从他心里面涌出一个极大的力量。单纯的信心带出来的就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侍奉，很有力量的侍奉。你跟把他跟这些法利赛人，我们做一点点对比。照理来说，如果这个女人都可以有这么有力量的、有勇气的服侍，这些法利赛人照理来说应该更有勇气啊，对不对？ 他们不是声名狼藉啊，他走到哪里都被人家尊重啊，应该更加的有勇气啊，是不是？可是你发现这些法利赛人跟这个女人完全不一样。这当他们跟耶稣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些法利赛人相对于这个女人的单纯，他们非常的复杂。你知道一个人一复杂起来，做起很多事情都非常的麻烦的，非常复杂。他们在那边窥探耶稣，在那边论断这个女人，有没有？你说复杂不复杂？而且他们窥探耶稣还不是明着窥探，哎，我就是在这里看着你啊，啊，我要考你三样东西哦，啊，不是，他们是怎么样偷偷的窥探，那才复杂，那才复杂。所以他们整个在那里所做的，我刚刚一开始就说，我们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服侍神。所以换句话说，他们在这里在用窥探来服侍神，在用暗中的论断来服侍神，而他们在这边所有的论断都偷偷摸摸的。偷偷摸摸是什么意思？不敢让人家知道。这就叫做懦弱。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事情你不敢让人家知道的？很严重的问题哦，你一定要面对的问题哦。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事情你不敢让人家知道，很怕被人家晓得？所以他们在那边表面上装的都没事，哎呀，都很好，耶稣你多吃一点呐、啊，可是心里面却怎么样？对耶稣很有意见，很有意见。他们不是在用很单纯的信心在服侍神，他们在用很复杂的猜疑心在对待人。所以他们的服侍就变成一种遮遮掩掩的服侍，满脸笑容，心中在那边。遮遮掩掩的服侍，懦弱的服侍。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是一个问题，我们回家可以很仔细的去思想，你是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你是一个很单纯的，还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但是你在这地方，你就发现到说，面对所有这些有色的眼光，他仍然毫不遮掩的能够把他心中对主的那种信仰、那种崇敬、那种感恩、那种爱慕给表达出来的女人，相对于那些哇名声高尚啊，可是做起事情来却偷偷摸摸、遮遮掩掩的。所以哪一种服事会讨神喜悦，你很清楚，不需要我说，不需要我说。如果我们的服事、我们的生活不是每天用一个很单纯的信心、很光明的、很透明的这样子的在服事神，我们的服事神不会很喜悦。神喜悦，主耶稣喜悦这个女人的服事，因为这个女人的服事是如此的单纯，而且在这单纯的当中就带出胆识，就带出力量。我们的生命非常的单纯，在信心里面摆上的时候，不要看我们这边好像人不是很多，全世界70亿人口，我们这边算一算算什么？我们可以翻转这个世界，可以翻转这个世界，因为那单纯的信心所带出来的力量是不得了的，是不得了的。最后一点，先等一下出来，好，你们也看到了，没关系。我们说服侍神就要用很单纯的信心，用在赦罪的恩典里面来服侍神。但是你就发现到说，当我们用单纯的信心在赦罪的恩典里面服侍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这个服侍不再只是一个差事而已，这个服侍不再只是在履行一个神的命令而已，这个服侍是在做我们在享受神的爱。这个服侍也不是在让我们通过服侍来得到一些成就感啊，我做到了什么？哎呀，我们完成什么？哎呀，我们短宣多少人信主？不是，这个服侍是让我们在里面经历到 享受到神的爱。弟兄姐妹，服事最核心的意义在于我们在服事里面，在与神同行，在那里享受着神同在的那个美好的爱。 John Piper 讲过一句话，他说当我们最享受神的时候，也正是神在我们的身上得着最大荣耀的时候。当我们最享受神的时候，也是神在我们身上得到最大荣耀的时候。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说了，这个女人的服事是完全砸锅的服事，是不是完全砸了锅？我想问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也都服事了很多年了，有没有人在你的服事当中从来没有砸过锅的？能不能举手一下？有没有？多少年来你为主所摆上的每一个服事都是零缺点，都是无懈可击，有没有？没有，对不对？没有，对不对？不要说我的一生，在我过去25年全职服事的当中，我就不晓得犯过多少错了。做不小心做一个错误的决定，就让教会走掉一批人了，真的呀。那个时候你真的是觉得我怎么面对神啊？很多人走掉不是只是去别的教会而已，很多人走掉是再也不来教会啊！我怎么面对神？你砸过很多锅，我也砸过很多锅。弟兄姐妹，主耶稣绝对不是在这个地方要鼓励我们去砸锅，不要会错主耶稣的意思。主耶稣没有要我们砸锅，我们也不想砸锅。可是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注意到说，多少次我们砸了锅，我们服侍捅出了大纰漏，可是主耶稣竟然像悦纳这个女人的服侍一样，一直到今天还在接受我们的服侍，有没有？一直到今天还在给我们有机会来服侍他，没有把你坏掉，没有把 fire 掉，没有把我 fire 掉。主耶稣对我们的那个多少，我真的也不讳言，乱七八糟的服事啊，主耶稣竟然到今天他还是这么接纳我们来服事他。你不能没有在这个服事的当中看见主耶稣对我们服事的那个接纳。你来体会一下这个女人的心情，当她看到她的整个服事全部都走样的时候，我想你完全可以体会他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不需要多描述，是不是？哦，那种哎呀，责备自己啊，自责啊，等等等等的。可是就在这个一团乱，用眼泪擦又擦不干，那么一亲嘴又好像没办法把那种愧疚很这样子完全表达出来，就乱，他整个人都乱的套了的当中，哎，他突然间听到说，耶稣好像在开始在讲一个比喻。你说他有没有兴趣去听耶稣讲比喻？有没有？他没有兴趣，他没有兴趣。耶稣是在跟他们讲的嘛，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自己的烂摊子我都收拾不完了。他没有兴趣去听耶稣讲什么比喻的。可是在这个没有兴趣去听，耳边却突然间响起一句话：你看见这个女人吗？保证这句话嘣一出来的时候，这个女人一定主耶稣要干嘛？主耶稣是不是要把我的这个时候，你知道人最糗的时候就是最怕众人在看他的。可是这个时候主耶稣，你看见这个女人吗？所有的目光全部都集中到他那边，在那边哇擦，在那边亲嘴。所以这个时候他一定整个立刻整个人都焦虑起来了。主耶稣，你干嘛要提我呢？你要讲我的什么事情呢？我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让你来讲的。但是他仔细听下去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你没有用水洗我的脚，但这个女人用她的眼泪湿了我的脚。你没有跟我亲嘴，但这个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她用香膏抹我的脚。天哪，主耶稣怎么可能这样子描述我呢？ 怎么可能这样子的描述我呢？我这是一个完全 everything 全部搞砸的，耶稣怎么可以这样子？不仅是没有指责我，耶稣是当场的包养我。就前面，如果你是这个女人的话，我相信你没办法接受耶稣对她的侍奉的这样子的 comments 的，你没办法接受的。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当场会哭得更加的大声。所以弟兄姐妹，其实这整段经文对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不是这个女人的服侍怎样触动耶稣的心，而是耶稣的爱怎样震撼这个女人的心。她那一天回到家里的时候，她绝对不是带着成就感回家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期待带着每次服侍哈，礼拜天回到家哇，带着成就感回去，我想很多时候你会蛮失望的。他没有带着成就感回去，但是感谢神，他这一天回到家里面，他也完全不需要带着失败感跟挫折感回去，这个才宝贵，这个才宝贵。他带着什么回去？他带着主耶稣那一种 overwhelming 的震撼他生命的大爱回到家里。我们每一天都在侍奉，每个礼拜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参与很多的侍奉。弟兄姐妹，你侍奉主，你要带着什么回家？你要带着失败感回去吗？你要带着挫折感回去吗？你要带着成就感回去吗？我告诉你，成就感只会让你高兴20分钟而已。成就感带给你的是继续服侍的时候更大的压力。再想一想看看，你服侍你要带着成就感回去吗？还是你愿意像这个女人一样，带着主丰丰富富的那个震撼她心田的那个大爱回到家里面去？所以弟兄姐妹，每当我们在服侍的当中，我们看见到自己的服侍有多么的不完全，甚至我们同时看到我们的同工的服侍有多么的不完全，弟兄姐妹，每当这样子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同时看见主耶稣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接纳有多么的完全，这才是我们在服侍的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神要我们在服侍的当中永远不要忘记在这里面去经历他的爱，在这里面去享受他的爱，也让你的同工同时来享受那个爱，享受那样子的爱。所以主耶稣所喜悦的侍奉，当然是要我们忠心，我们竭心尽力的把每一件事情做好。如果我们服侍已经是那种很轻浮很取巧啊，随便应付啊，那已经不会讨神喜悦了。可是主耶稣整段这段经文要让我们看见，有比把事情做好更重要的，那就是主耶稣要我们是从心里面整个涌流出来那个爱主的心，那样子的服侍。主耶稣要我们学会，我们服侍的时候是在赦罪的恩典里面，依靠着赦罪的恩典，用单纯的信心来投入到服侍。然后主耶稣要我们在服侍的当中深刻的来经历，深刻的来享受他对我们的爱，也让我们的同工跟我们一同来享受这样子的爱。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如果我们中间有许多的弟兄姐妹，过去我们把服侍看成是重担，或者是我们把服侍看成是我们才干的表现，哦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求你让我们看见，主啊，你带领我们来服侍你，实在是因为你爱我们，实在是你要把我们带进到更深的在你的爱中，被你成全，被你充满，被你得着，跟你合一。哦阿爸天父，我们求你自己来得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每一位生命归向你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心也全然的归你。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不再害怕。哦，主啊，我们欢欢喜喜来领受你赦罪的恩典，我们坦然地向你承认我们一切的过犯。哦，主啊，在我们每一个过犯的上面，我们印下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印记。哦，主啊，就在我们每一个过犯的当中，主啊，我们在那里向你悔改，我们来领受那个赦罪之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要带出来的莫大能力。哦，主耶稣，求你来除去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复杂。哦，主啊，不论是从我们的不安全感而来的复杂，哦，主啊，不论是从我们的自私，哦，主啊，从我们的虚荣这而来的所有的复杂，哦，主啊，不论是我们对同工的嫉妒，哦，主啊，所有这些而来的那些复杂，主，今天让我们再一次的回转，像个小孩子一样的回转到主你自己的面前，愿意单单纯纯的来服侍你。哦，主啊，愿意在一切的事上，哦，主啊，放下我们自己来全然为你，全然信靠你，全然投入到我们知道你所喜悦的每一件事情上面。哦，天父，我们仰望你，来靠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中间或许有很多弟兄姐妹在服侍上面，主啊，我们已经疲乏，我们已经困倦。哦，主啊，我不晓得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姐妹服侍已经辛苦到觉得这条路走不下去。主啊，但是今天你来充满我们。哦，主啊，你来充满我们，把失败感挪去，把挫折感挪去，把成就感挪去。主啊，你来把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就知道我们在这样子的爱中，服侍会成为我们的享受，服侍会成为我们一生的亮点，一生的荣耀，一生的爱，一生的喜爱，一生的精华，让我们用上我们的全人全心一生的年日。主啊，我们欢欢喜喜的啊，献上全部来侍奉你，来荣耀你。这样子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我们甚至感谢从林牧师口中带来的神的话语，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能有这个用单纯的信心发出满有爱的侍奉。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爱主更深，让我欢喜。 非常感谢神的仆人李牧师给我们带来一个极美的培灵的信息。就是诗歌的回应，诗歌也是表达他们内心的回应，用于用爱主的心来侍奉他。也很高兴林师母也在我们中间。林师母不但是师母，她也是师女，她是牧师的女儿，所以我们欢迎林师母。